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要和郑秀文带来的眉飞色舞，大家现在有没有眉飞色舞起来了呢？ 在上班的路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表情眉飞色舞就可以了，还是需要全神贯注的集中精力啊。 脚下稍微平稳一点啊，内心可以澎湃，但是呢，你的脚要非常非常的稳定才可以哈。 哎，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保持安全车距啊。因为今天鲸鱼在上班的路上，哇，经历这真的是上班历险记，开着开着之后，觉得我简直是在拿命在上班。 而且那个咱们北京确实太大了，就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啊。对我来说。我跟他说雾好大呀，他说有大吗？城区一大，我说我开到城区的时候也感觉雾不大。 好，那具体到底是怎么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我们来看一下，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度。那么今天的大气的扩散条件依然不佳，请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那么小心呼吸急道的疾病。那么从早晨一直到夜间呢，上午可能还是会有轻雾或雾的天气，能见度比较差，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白天的云量会逐渐的增多，气温较昨天变化不大，预计最高气温在14度上下。早晚天气很冷，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加强保暖，小心感冒。 鲸鱼播完了以后呢，有点懵 啊， 雾到哪里了？ 不是 早晨到上午有轻雾或雾啊，雾在哪里？你说雾在哪里？ 而且最关键的是，其实就是大家所在的地区不同，现在这个雾的等级也不太一样啊。 嗯， 所以呢，自己要做好自己的这方面的相关的防范的准备。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早晨到上午有轻雾或者湿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天，南转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是2度，最大相对湿度85%啊。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大尾巴狼，第二名是俊俊，第三名是小小人物，第四名是清风，第五名是刘神儿。 哎，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是恋上你的美，第七名云慧，第八名 Mary， 第九名 Ting。第十名糯米团纸鸭，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啊。 你看南边这边就是雾稍微大一些哈，今天早上我开过来的时候，基本上在路上大家都开着双闪，开着雾灯在提醒前后车。红色部队也过来跟我们说，南五环京开高速附近已经有2起事故了，西向东方向一动不动，提醒大家如果还没迟到的话可以提前绕行。 是啊，小阿飞，阿飞说我又来报道，今天我并没有迟到，但是早安加速曲真是绝了绝了绝了，就怕你迟到。 我们只是早安闹铃清醒歌曲啊。接下来的加速曲呢会帮大家一步一步把这个气氛推高， 是 因为今天是周四，是我们要带领大家一起 K 歌 battle 的日子，同时我们也开启了视频直播， 对，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都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玩一下。 来看一下我们俩的方容啊，不，我们俩的那个模样。好，我们今天要聊到一个什么话题呢？来，先有请大佐，来看大佐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最近一部叫做《国王排名》的动漫霸榜了全球口碑剧集榜，在 B 站的评分达到了 9.9 的高分。但是这样一部画风简单到可以劝退的剧为什么能够这么火呢？那全是因为这部番剧实在是太好哭了，而且非常有共情感啊！感兴趣的同志呢可以去搜一搜。那咱们今天呢也来聊一聊那些让你在感动中收获眼泪和光芒的电视剧吧。那今天就来说一说那些令你感动的电视剧都有哪些吧。 大佐今天终于推荐到了我们这部这个怎么说呢，宝藏的 国王排名。 是最近呢是超在朋友圈当中大家应该看到了哈。关键是他的这个排名呢，别的排名不知道，他现在豆瓣排名是太高了哈，9.9 啊，虽然是刚开化吧，但是这个分数也确实让人觉得可能确实质量太过硬了哈。 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们的主创团队应该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定位是一部少年漫画，但是他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特别治愈的这种故事内核。 是他其实也没有特别立足于这种可爱的儿童绘本的这种感觉了。他看的好像长得挺人畜无害的， 对，就里面的就形象都萌萌哒可可爱的，很像小的时候看动画片。 是，但是他其实并不是一个低龄向啊，他其实掺杂了一些比如奇幻呀、神话、冒险、宫廷等多种元素，而关注呢也是有一些这种热血的爽点，最关注的是刚才说到的有这种治愈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呢觉得一看这部片，哎呦我就被治愈了啊。 是把最近热门的这个国王排名推荐给大家，但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可能没有什么共情的感觉啊。那没关系，今天我们就是来各抒己见，大家讲一讲在自己成长的历程当中有哪些影视作品给你这种温暖治愈还有光芒的感觉。 是，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国王这个排名的这部动漫的主题曲吧。我们来听到的是 King Good Eye 的 Boy。 지가자꾸시사다웃음때호그래요이기억이나시다君は誰より素敵 好，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国王排名》当中的主题曲，叫做《Boy》。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那些感动当中收获笑容、光芒和泪水的片段，说说让你最感动的影视剧的瞬间。但是我们这儿呢，有很多朋友直接把影视剧扔了过来，《甄嬛传》就很感动啊，《梦回大清》就很感动啊，《延禧攻略》就很感动啊。 主要你知道为什么？昨天的时候是《甄嬛传》开播10周年， 我知道大家 对 大家纷纷去谈那个皇上的脑瓜嘛，啊，对吧？ 都已经过去10年了，而且当年很多参演的演员也都专门发微博或者说自己发抖音来纪念一下这件事情啊，哎，我以前的时候在影视剧当中就看到那种影视剧里面演的影视剧的人对着电视然后哭哭啼啼啊，这个好感动，我觉得好假呀，然后等到我自己在电视前哭成狗的时候，突然觉得他们很写实。 嗯，很写实吗？就是主要是感动了你当时那个心绪，所以呢，看来这个怎么说呢，勾动你心弦的事情肯定还是让你记忆点比较深刻的。 对，就鼻子一下就酸了。 我刚才还在想，关键是《甄嬛传》这种大戏你知道吧，其他的戏呢什么10周年20周年也没人记得，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确实呢说明了很多人都在其中去找到那些感动人的瞬间，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大家说说自己的这个桥段，那些感动你的瞬间是什么哈。 你有没有在电影院或者电视前面就哭成狗的那种？ 我吗？ 哎， 好像也有那么几次啊，也没有哭成狗了，就是泪水默默的顺着眼角滑了下来。我不太可能哭成狗啊， 默默的顺着眼角，哎呀，好有画面感，啊。 但是我上次跟你说过，就是我和思萌去看《前任攻略三》，我们俩很奇怪，当然我们俩互相去的话就。好像对彼此也没有什么感情，但是看前面一个大姐，就是好几个人都嚎啕大哭，真的是有点顾不上旁边的人的这种感觉了，可能就是勾起了他自己的心事哈。 是，那你提到这个让人感动的影视剧，丹博说前一段时间播出的电视剧《功勋》，讲述了李延年、张富清、于敏、黄旭华、孙家栋、申纪兰、屠呦呦、袁隆平几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故事，看了真的非常的感动，这才是我们应该追的星，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对啊，当然呢，这个。潘云顿雄说风犬少年的天空，亲情友情爱情一个都不落，都感觉到非常感动哈。 而且呢你看像查理普斯提到了说飞驰人生和你好李焕英这两部赚足了大家眼泪的电影啊，他说沈腾跟贾玲一直都是开心果，那这次呢在电影当中有了这些感人的桥段，其实也是他们在弥补遗憾吧，真的是让人从眼泪当中重拾笑容，笑对人生。 哎，你要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能编进去情境，咱们俩应该有一部是共通的，就《想见你》。就是当时你给我安利的时候，你说你一定要熬过前四集。确实，熬过前四集以后，其实你就基本接受了这个剧中人物的设定之后，你觉得情感真的很充沛，尤其到最后的时候哈。 我觉得他主要不是感动嘛，他主要是烧脑。你忘了我拿了一个小本子在给你画人物关系的那个 啊？你完全不感动吗？在那个片里？ 有，但是你说真的让我流下眼泪的那种，我觉得还不至于。 我的感动就到此为止了。基本能让我留下热泪还是无声的也不太多， 还只能是前任攻略，也必须是得跟思萌一起去看。 我跟思萌看前任攻略我留下热泪啥呀，这是我看的是另外一 个，其他的故事大家自己脑补啊。 当然呢，这个除了这个之外，但我觉得子琪这部一定是我当时嚎啕大哭的一部。妈妈再爱我一次，我觉得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当年的嚎啕大哭的电影，对不对？ 哎，我觉得大家好像被带到电影院当中看的第一部电影应该都是这一部吧。 妈妈，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年学校很喜欢安排这部电影给大家看， 就很喜欢看小朋友哭，就全场哭成一炮，你知道吗？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你看，就是给大家带来感动的这些瞬间，连当时演的这些画面场景都会记得非常清楚。谁说要有光说日剧《非正常死亡》真的当时让人非常的落泪，尤其是第四集蜜蜂蛋糕的故事，镜头转到这位父亲把蛋糕送上楼的时候，烟火刚好在空中绽放，而米津玄师的那首《Lemon》刚好响起，楼上派对里的年轻男女在欢呼雀跃，互相推搡着把蛋糕砸在地上，那这位父亲摔倒在地上， 上，镜头还给了他一个慢动作的特写啊，就当时眼泪忍不住就掉下来了。 哎，咱们今天这样，咱们是感动也可以不掉下来。我忽然觉得大家引得有点偏， 内卷的有点严重。 大家接下来发来都是我哭的稀里哗啦的。不用不用，就是你那会儿感觉到心里有一种澎湃的力量， 酸酸的 也可以。哎，对对，也可以。但我刚才想到了，我其实有，哎，最近这两年我看了，当时看月光之，这个是这什么爱乐之城的时候，当时看到男主当时那个弹钢琴的时候，然后一幅画面到了平行时空，他们俩过上幸福美好的时光，那就啪拉回来的时候，我当时泪水就无声的 梦境打碎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我感觉我就是男主，就是特别特别悲情，你知道吧？ 哎呀，就我想一想你的那个钢琴的画面，怎么给大家看一看啊？好了，今天跟大家聊到在影视剧当中让你觉得感动、感受到光芒的一些瞬间，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估计很多人听到就应该会落泪了，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后来做了这个电影导演啊，但是他当时看这部片的时候，就是旁边女生正准备酝酿哭的时候，他已经嚎啕大哭了起来，给旁边人吓的呀。但确实这部戏很好哭，我们来听到的是《小幸运》。 同时呢，发送弹琴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 PD 想象自己是爱乐之城男主时候的样子。 好吧，弹琴弹琴啊。 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忍着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忙着追逐天空中 想起了当时看这部影片当时非常感动的瞬间，我的少女时代啊。又有人说这是柴智屏把毕生的功力都放在了一部影片当中，所以好像没有一个拉垮的情节跟那个尿点哈。 哎，你看说到这儿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感动，我来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啊。在这首歌播放还剩下30秒的时候， PD 疯狂地问我这首歌，哎，这个电影原来叫什么名字来着，怎么就只记得歌不记得电影的名字了。 然后拉垮的静宇说，我也想想，我也忘了，等会儿我想想啊。 但我是不是我想起来的， 是想起来了，我的少女时代啊，它的主题曲啊，小幸运。 你看虽然我不记得电影的名字，但是里面的情节都记得很清楚。 你当时看的时候感动吗？ 啊，你知道就是言承旭转身过来的那一瞬间，我的天哪，就是我的少女时代整个被唤醒了。眼泪疯狂往外涌好吗？ 就忽然想到了他原来还在你的梦中出现过是吧。啊， 就我没有想到 下过一场流星雨对不对。 哎，一个是刘德华在里面的这个客串非常的点睛之笔啊，再一个就是最后言承旭来饰演王大陆的这个成年的时光，哎，真的是让人很惊艳。 是，但是呢今天呢确实大家每个人就是都有感动的瞬间。哎呦，今天这期话题我觉得基本就是大家是纷拥而至。用户2569说，动漫夏目友人帐真的是每一个故事都很治愈，现在还会时不时的去回看一下啊。 陆星说，忠犬八公是真的很感动。 哎，真的 还有电影楚门的世界也是。哎，特别是他鼓起勇气出海，直到面对这个暴风雨的时候啊，简直是感动 max。 哇，楚门的世界当时那句英文台词记了好久啊。就是 如果再没有 昨天今天明天， 对 啊对。然后呢这个痴心绝对说，长津湖雷爹牺牲的时候，我真的在电影院里面哭成了狗，稀里哗啦的啊。 嗯，今天很多朋友其实都提到了最近感人的电视剧功勋。齐拉雅桂儿妈妈也说了，这部电视剧呢就是以平凡中的不平凡，不平凡中的平凡为创作理念，他们的真实故事真的触动了我，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入手，以真情来感人，每一个人物非常鲜活的故事真的让我们感叹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要且行且珍惜。 且行且珍惜啊。这个但是查理普斯呢也记得一些比较特别的瞬间。他说呢，哈利波特的校长邓布利多就是一直陪伴大家嘛，但是当时从高楼坠下那一刻，这个画面直接打到了我的心里，多年来还是意义难平。 这个我都没有看电影， 对，无法接受这样一个智者以这样的方式去告别。 当时看到书的时候就已经眼泪滴到书上，我怎么今天这么容易哭呢营造里。 今天对啊，我们今天的话题被你带到了哪部电影 让你哭成狗。 啊，你当时看到也意难平啊。 我当时看到是，但是论我在电影院当中真的是哭成狗，哭到失态的一部电影。 你怎么老变成狗，来快说一说。 是一部日本电影叫做垫底辣妹，就之前的时候也在国内上映 了。 这个就是我经常说的，就是笑点取决于知识结构，哭点取决于人生经历。就这也是我从一位老师那儿学到的话，就你的人生经历不同，所以你对这个东西的感触不一样。当时我跟我姐一起去看的，因为我考研了嘛，我姐一毕业就工作了，所以 她没哭是吧？ 她就觉得有什么，就是我为什么要哭，这个哭点在哪里。我整个看到那个女孩就立志想要考上自己心仪院校的整个的过程，家人从不理解到最后默默支持。特别是她爸爸在雪天专门开着车送她去考场的那一幕啊，真的整个人不能自持，然后在电影院当中就是哭到忍不住出声。 就是哭到忍不住出声。 对，就是自己憋不住了已经。 那你还没达到我刚才说那个大姐嚎啕大哭的程度是吧。 我还稍稍有一点功德的电影院当中不要打扰到别人， 啜泣了起来。 对对对，啜泣。 但是还可以，我觉得我大概能理解你，因为那个片就是我当时看到其实也很感动。只是说感动到是有没有涌到心头变成眼泪默默的从眼角滑下来，还得看当时那种情境的感觉啊。 哎呀，今天 PD 要营造的就是一个在爱乐之城当中弹钢琴的优雅男士的形象，至此都 不 愿意承认自己有哭过啊。 好了好了，大家如果想看看我平常弹钢琴的样子呢，可以发送一下什么来着， 弹琴 两个字啊。但是大家不要想象爱乐之城跟那个男主完全没有关系。 你刚刚说的呀，你想象自己是爱乐之城的男主，你还可以想象自己是如果爱的男主是吧学友。 如果爱的男主学友还有成武，我就不敢想象是这两个人其中之一了啊。 我从来没见过有人把金城武叫成武。以至于你刚刚说出来之后我整个人愣了一秒在反应这个人是谁。 人家姓金城叫武。好了好了，别的不说，但是这部戏这首歌曲在当时是不是都是最打动人的瞬间。好，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叫做如果爱也请你回到当时的那个瞬间。 每个人都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

拍黄瓜大拌菜，哎，早上的时候，现在很多人在冬天啊都喜欢吃粥。那么吃粥的时候，佐上这样的一份大拌菜凉菜，真的是特别棒的选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制作方法。想要看到 Cindy 家制作出来的成品，以及保存一下具体的制作步骤，现在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啦。我们准备一些菜花、藕片、木耳之类的，焯水控干，水里可以放上几滴油、一点盐，苦菊之类的呢，可以先用盐水泡一下，这样去除掉这个苦味儿。控干以后，我们来准备佐料，可以准备一点小米椒，放上各种调料。那么他自己呢，是把调料都调好，试过口味，再浇到菜上面去搅拌均匀。拌匀以后，最后可以在锅里面烧上一点热油啊，稍微给它浇一下。这样油烧热以后，放一点花椒进去炸香，花椒去除不要，这样吃菜的时候不会就咬到这个已经炸过的花椒啊，非常苦。这样把热油烹进这个拌菜里面，口感就会更好一些了。今天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音乐早餐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郭顶的这首《微微》。如果你也想要投稿音乐早餐，分享给更多上班路上的朋友，直接发送图片还有简单的制作方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浩瀚的海，无边期待。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是为你送上了活力动感音乐早餐的早音乐秀。各位好，我是 我这个活力动感怎么跟你讲？好， 这是一种 是因为看到大家的回复了吗？ 因为我看大家都特别的怎么说呢，感人。然后我们这个好像显得稍微的快乐了一些。 哎，大家这个感动啊，还来自于发送了"弹琴"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然后 就没有人聊这件事情啊。 哎，抖音的直播间当中，海边浪漫小屋就说，没有想到郭鹏居然是个大叔，听着声音以为是一个1.87米的阳光。光少年呢？ 1.87米就是差4厘米，但是那个就是大，就是阳光少年。 还想说3厘米， 1.83米了，1.83米也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高啊。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听到我的声音，觉得我应该是一个戴眼镜的瘦子。但实际上我、就是、 眼镜戴了，帽子也戴了， 对，个子也差不多了，就哎，好了。我们是来聊聊感动的事吧， 有没有感动到大家？ 不要让大家听到一些感觉沮丧的事情，好不好？ 不能一直沉浸在这种比较down的气氛当中啊。比如说音乐早餐来活跃一下气氛，用 PD 的弹琴来调节一下，然后呢，我们再转身向悲伤中走去。 你这人最后还是要走进去啊！但是今天大家说太好了，主要是啊。 对，翻说有没有人被《假如爱有天意》感动过？ 感动！ 对，当孙艺珍饰演的角色在雨中快乐奔跑的桥段，再配上你对于我，我对于你的音乐，谜底全部揭开，主题曲响起来的时候，全部都是泪点。 我觉得好在就是韩剧有一些就是固定的套路跟梗，但是《假如爱有天意》我感觉还是有些突破，还是有些不一样哈。 哎，是的，这个就是属于演技还有导演执掌功力的一个特点啊。你看后来还有很多的翻拍，但其实都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对，泪点三件套嘛，这件事韩国人玩的特别明白啊。但是呢，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风尘杨柳哗啦啦分析了一下这个情况，他说眼泪浅，凡是有人哭的影视剧都能让我眼眶一热。所以呢，我不轻易看那种大悲的戏。哎，这跟我妈一样，哎，就是她经常就会。就是眼眶湿润，经常看电视剧就会这样啊。 对，我小的时候我妈跟我说什么，我眼窝比较浅，我眼窝比较深，我说跟眼窝有什么关系？我妈说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你眼窝比较深，你就可以把眼泪就都在里面，就不会流出来。 阿姨说话这么有哲理啊， 你才反应过来 吧，这感觉是那个就是什么要倒过来，这样的话就什么45度眼就不会掉下来。 不，就是要倒立，这样眼泪就不会流下来。 好像可是跟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小冷人这个真的确实说的非常到位。星际穿越是我最爱的这个诺兰导演的影片哈。他说呢，爸爸到最后的时候在五维空间后悔自己的离开，并拼命的想让女儿留在自己的这个空间当中的一个瞬间，确实当时会感觉直接泪崩了哈。 还有阿贵提到最近看到的2020年最后一天上映的《送你一朵小红花》，讲述的两个年轻的癌症患者和他们家庭的故事。通过非常温情动人的影像传达出一种向死而生的乐观。影片当中的主人公呢，他们在城市当中开展一场场浪漫的幻想，比如说菜市场的冰库里进行南极探险，工地的黄沙堆里面进行横渡撒哈拉，在日常当中发现美好，重新感受生活。其实这样的一个命题很容易打动大家，但我在前面整个看的过程当中都没有哭。在什么情况下？就是最后他的妈妈给他录了一段视频，讲述说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了，我和你爸爸会怎么样去生活，而我们会好好生活。哎呦，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整个就是父母的爱呀，恩重如山。 然后有没有嚎啕？还是那个就是忍住了， 就是眼窝，这个时候眼窝比较深。 眼窝比较深。子琪说呢，现在年龄大了，看哆啦 A 梦都能一会儿姨母笑，一会儿感动到哭，表情管理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啊。 是，鱼儿宝贝也提到了说，哆啦 A 梦伴我同行，大雄结婚的那部电影，当他坐着时光机回到小时候见到奶奶的那一段，哭得稀里哗啦。其实跟自己的经历有关系，他说因为我奶奶走得很突然，没有好好的去告别。还好那天啊，是我跟我老公还有我闺女，我们仨人包场，所以肆无忌惮电影院里嚎啕大哭。 这就可以哭了是吧？旁边人还可以安慰上，哎呀别哭了，咱们继续聊一聊，咱们继续看一看吧啊。都是自己家人还哈。好了，今天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今天来聊到的是感动当中收获笑容和泪水，来说说那些让你感动的影视剧都有哪些吧。刚才有朋友说了，我们老说这个泪水的，一会儿也说说笑声呢啊，也可以。 接下来是什么笑声呢？ 一会儿我们来感受一下啊。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深。

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我们俩接下来今天的 K 歌 battle 的第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紧紧相拥的心如何》。 是准备摔门了吗？ 哎呀， 准备被判了啊！ 凉菜，凉菜，凉菜。 好，你先来。 判啊，这不曹格先来。 好，接下来晚上啊， 上班路上和我们一起来。 花， 哎呀， 怎么都不开， 瞬间不想哭了。 尽管我细心灌溉，你说不爱就不爱，我一个人。 你这撕心裂肺的，让我好想笑啊！ 悲哀，你傻。 爱只剩下无奈， 那是为什么呢？ 我一直不愿再去在钢琴上黑键之间，永远都夹着空白缺了一块。 今天好拉垮， 就不 来，我来拯救一下， 大家一起来。 紧紧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爱太深会让人疯狂的勇敢，我用背叛自己完成你的期盼。这个字儿， 把手放开，不问一句 say goodbye。 老说了今天啊， 当作最这 不是我的 key 好吗？ 上， 只能对你 的溺爱，冷冷清清淡淡，今后都不管，只要你能愉快。 当搭档的果然是背叛了我。 不是说要给大家营造一种感动的，就是眼泪掉下来的感觉吗？ 那下面你先来，准备。 心 感动， 有一句感慨， 你给我唱个二声部呗。 好。 我还能够跟谁对白？ 你这是一声部好吗？ 心向人们之间。那你一声不得唱啊，要不怎么来二声部？ 那些片段还在不在？ 来， 紧紧相拥的心如何？ 哎呦妈呀，是踩了你的尾巴吗？ 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 你这样，你唱一声部，我唱二声部。 你先唱歌，你怎么老说话？ 疯狂的勇敢， 太低了，来我来啊！ 我用背叛自己完成你的期盼，把手放开，不问一句 say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超值兑换，助力北京冬奥会国行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多项权益，现在申办成功还可参与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房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专人上门接车代办保养的服务您会选择吗？ 不会。 为什么呢？ 车都不知道开到哪儿了。 可以手机查看实时车辆位置。 违章有人负责吗？ 代办服务过程中产生违章，我们全权负责。 车送回来发现车身划痕，这怎么办？ 接送车过程都有视频备案，随时查看。 早说呀，我太需要这服务了。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就靠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来自于世界公认的最燃脂的六大运动。在运动当中，燃脂是每个爱好者的重要目标，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最燃脂肪的六大运动。第一是划船机，作为一种高效的有氧运动，划船机在使用过程当中需要多肌群的共同配合，可以快速的燃烧脂肪。每30分钟，划船机可以燃脂316大卡。第二呢是跳绳，跳绳不仅对心脏机能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更可以消除臀部和大腿上的多余脂肪。跳绳呢每30分钟可以燃脂372大卡。第三是慢跑，在慢跑当中，如果坚持每30分钟，每周坚持4到5次，一个月左右，你就能够感受到减脂的效果。慢跑每30分钟可以燃脂378大卡。接下来是游泳了，由于水的密度和传热的性能比空气大，身体在水中运动消耗的能量也比陆地上要多，因此呢，游泳的减脂效果是非常好的，每游泳30分钟可以燃脂409大卡。好，第五是攀岩，攀岩运动不仅可以锻炼心肺功能，更因为需要全身的肌肉的配合而消耗能量巨大，攀岩每30分钟可以燃脂490大卡。燃脂的最终极训练呢就是 Tabata 训练，因其高强度的动作而具有明显的燃脂功效，如果能在每次的20秒钟都能够全力以赴的话，那么能够消耗很多的热量。根据权威的测试， Tabata 的训练30分钟可以燃脂495大卡，你知道了吗？有了这样一些运动之后，我估计你对你自己身体的操纵就能够随心所欲了，对不对？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Tough Lo 带来的 Talking Body， 和你的身体来对对话吧。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bodies. Oh baby, making bodies we just use for fun. Bodies, let's use them up till every little piece is gone. Let's go. 听着早上快跑当中，我在声嘶力竭的在教大家去做运动的样子，其实我俩在声嘶力竭的看大家的回复。 同时今天因为我们也开了视频直播，所以很多朋友在期待的那个场景PD 也满足大家了。刚刚我们俩不是在这一首背叛声嘶力竭的歌曲当中吵起来了吗？ 对 啊， PD 就摔门而出了，留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直播间里。 对， 后来就是良心发现自己又回来了， 然后我彩云说这就走了。也没有没有没有，刚才这首歌曲呢大家 开玩笑的， 就是我们俩刚才唱的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位朋友说的挺好的，就是就听你俩唱的吧，感觉还可以，直到最后一句曹格出来，哦，原来是这样唱的呀！这首歌 人家也没说唱的还可以吧？ 有比较就有伤害。潮哥 YYDS 啊，李丽丽说唱这么感动的歌还能吵吵把火的，也就只有你俩了。 嗯，是。然后兰丹说这明明是一首略带伤感的歌曲，你俩觉得唱的怎么为什么有点谐星路线啊？你俩想走忧郁伤感的风格是不可能了。 嗯、张大芳说怎么说呢？我儿子在旁边一直喊快关机，妈妈快关机。 凡说我要举报，有次听众有星光 PD 客串在里面唱的特别好，简直就是惊艳、嗯、重点还不划水不捣乱不堵热闹。 嗯， 但是你看啊，今天小美妈说月鸟又堵热闹，今天都没有出现 是吧、嗯、所以大家问我说你知道该怎么做吧，我知道，把它换掉、嗯、从明天开始大家不会在早上音乐秀的节目当中再听到郭鹏这个声音， 不要摔门而去啊，鲸鱼他真的是个良菜、啊、 你们发现隐藏的 PD 是谁了吧？ 哎呀，王 PD 王鲸鱼同学啊。 你不要连名带姓的叫我。 好了好了，今天我们要聊到的一个话题呢，我们俩今天这个走的风格不太一样、啊 哎。所以其实今天为什么 K 歌是这么一个氛围呢？其实也想跟大家调剂一下，不要在悲伤的气氛当中沉浸太久。 不要太要中和一下啊，来感受一下，来听听大佐怎么说。 好，我是大佐。最近一部叫做《国王排名》的动漫霸榜了全球口碑聚集榜，在 B 站的评分达到了 9.9 的高分。但是这样一部画风简单到可以劝退的剧，为什么能够这么火呢？啊，那全是因为这部番剧实在是太好哭了，而且非常有共情感啊！感兴趣的同志呢，可以去搜一搜。那咱们今天呢，也来聊一聊那些让你在感动中收获眼泪和光芒的电视剧吧。那今天就来说一说那些令你感动的电视剧都有哪些吧。 嗯，大佐说的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大家自行去寻找一下，到底是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好不好？ 我可以直接说答案吗？ 说吧。 西红柿首富。你不知道的是来自王力宏。 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带你坠落至今，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

但我觉得还挺搞笑的那首歌曲啊，而且这两天其实呢，有很多小耳朵们给我们荐歌， 嗯， 就有人荐到了你上次说的那个穷哈哈， 嗯， 然后我去听了一下吧， 叫穷叉叉， 穷叉叉，我就觉得不太适合在早间， 而且不好不好，嗯，是的，所以呢， 那我们一会儿就给大家来一段， 哎呀， 那这样吧，我们问一下大家，是一会儿准备在下面一首歌曲之前唱， 让大家来开个盲盒 啊，对， 就是呢，开盲盒，开一号盲盒呢就是穷叉叉，二号盲盒就是待会儿的 K 歌欢乐上班路， 大家发送一下一或者二，我们来等等大家啊。好了，这个时候呢，那我们稍微给大家留点时间，好不好？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Christina Aguilera 带来的 We Remain， 一还是二呢？ 保持这种欢乐的风格。 歌手 Christina Aguilera 之后呢，我们俩发现扣一的人比较多， 还有很多人说一跟二都想听啊。今天是周四 K 歌欢乐上班路嘛， 啊， 对吧？但是一没有伴奏，所以 PD 直接唱吗？ 嗯， 对，今天最近挺火的这首歌，嗯， 我就被迫营业一下，因为这首歌曲毕竟是静瑜弄给我的。 我刚刚的时候我们俩彩排了一下，你们待会儿听一下 PD 的演唱，什么叫被迫营业？他自己超享受的，好吗？ 好，那我们准备开始吧，三二一， 欢乐欢乐， 就这一段啊，大家，今天就这一段了，好了， 哎，三。二一， 开始。 你叉叉， 熊，撑着，再来一遍，第二遍，第二遍，第二遍。 唱日出是吧？好，再来一遍、啊。 不要了，不要了，我直接可以跟欢乐上班了。 你叉叉，来，三二一，走。 你叉叉 唱日出， 穷哈哈 唱上日落，哈利波特骑着扫把飞。 Sorry Sorry， 只是我的扫把只是扫进垃圾堆。 什么事？是快乐星球全拉垮。 好了，这是第一段啊。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超值兑换，助力北京冬奥会国行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多项权益，现在申办成功还可参与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房卡消费五倍积分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代办验车、代办保养，爱车交给别人不放心呢？ 试试人保直销车险的代办服务吧，接车送车有录像，车辆情况有备案，行驶轨迹实时查，车在哪里都知道，服务期间有违章人保全权负责制，还有什么担心的？人保直销车险专业代办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全靠它。我向听众朋友们推荐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This is your daily rocking time, the Good Morning Show. It's daily rocking tim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我本来不打算唱第二首了，但是鉴于我第一首这么拉垮，我还是坚决要唱第二首。 八个字形容一下小耳朵现在对我们的心情，唱得真好，不许唱了， 别唱了、啊、 别这样啊。 嘿、hey, 亲爱的老爹、嗯、歌都还没会， 我都不想活了， 演唱穷叉叉我自己早已经学会， 放心我不会跑调的哦。 嘿、hey, 亲爱的宝贝 啊， 饭吃饱了没？ 光吃饭了。 穷叉叉是个混乱的社会， 什么 小心念不要吃亏。 成就它固然可贵，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 哎呀呀，我的皮丁，你说的对， 为啥 有人会扶我就不会乱跑掉的。 哎呀呀，我的鲸鱼，你快去约会， 什么 虽然那男生的头发像刺猬。 哎呀呀，我的皮丁不在身边，你岁岁年唱 Dorino 的功力依然没变。 哎呀呀，我的鲸鱼，你的小鬼，只要你能得到刚才的智慧，心醉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我是你的 PD， 你承认 了是吗？对，你是王 PD。 这首歌曲老爹，之前我们俩在 K 歌欢乐上班录的过程当中带领大家一起 K 过啊。今天营造一下欢乐的氛围，我们俩反串一下吧。 好啊，亲爱的老爹， 叫我老爹， 你都还没配 哦， 照顾着自己我早已学会，放心我不会喝醉。 不够可爱。嘿，亲爱的宝贝，饭吃饱了没？ 吃饱了，吃饱了，好吓人。 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你老爹有大舌头。 固然可贵，更重要的 你要可点，可爱一点。 不担心我们尊贵， 未来有红光明媚。 许愿，咱俩还是串回来吧，好失败。 哎呀呀，我的老爹，你说的对，明天明天一定早起早睡。 哎呀呀，我的宝贝，可别挑嘴，你这些小年纪天天干什么飞？ 哎呀呀，我的老爹，其实 OK， 真的那牛仔裤不算太贵。 哎呀呀，我的宝贝，千山万水，只要你能够快乐的去飞。 哎呀呀，我的老爹，你说的对，有人追我不会乱收玫瑰。 哎呀呀，我的宝贝，快去约会，虽然那男生枕头不像刺猬。 哎呀呀，我的皮皮不在身边， 又变成皮皮了， 你杜瑞闹的功力依然没变。 哎

好了，8:31，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哈。 威尔第的代表作《游吟诗人》当中，拥有众多让人血脉喷张的壮美的旋律，还有脍炙人口的，比如说像铁砧大合唱，唱响了吉普赛人的热情奔放，还有柴堆上的火焰熊熊，极具英雄气概。而且呢，其中因为有大量高音区的悲壮旋律，而被誉为是男高音的试金石。 对，还有爱情乘着玫瑰的翅膀。这个曲调呢是非常的唯美和抒情，歌唱出了灿若繁星的浪漫爱情。11月27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版本的歌剧《游吟诗人》剥去了华丽的舞台的外衣，以精美的音乐去呈现，带领观众去聆听传世经典的瑰丽的乐韵。详情请咨询6655000，6655000。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日流行出炉喽！刚才呢，我们俩唱了这个老爹啊，大家呢好像反应还可以吧？他说呢，徐小涛说你俩这首歌曲啊充满了内卷。 是，就是说本来打算调台了，后来一听老爹的旋律啊，好吧，刚刚那个穷叉叉就原谅你们了。 但是浩博说PD 前几句的慵懒感特别好，我也就慵懒那几句，后来就变成老爹爹味十足了啊。 就是大家今天对于PD 都是各种的表达溢美之情，可能是知道你明天就要休息一段时间了啊。大家是这么评论的：百因必有果。PD 为什么前一段时间疯狂在各个节目当中代班呢？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百因必有果。哎，我怎么想不出这么好的总结、啊、 你的报应就是我。 好了好了好了，就是这段时间呢确实要稍微的小气一段时间，所以呢大家请继续来支持我们的王 PD 啊。最近 别别别，代理代理啊， 代理。 但是为什么今天敢说自己是 PD？ 因为我们郭 PD 要休假，暂时代理一下啊。 好，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感动当中收获了眼泪和笑容，来说说那些让你感动的影视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手叮当推出的这张全新的翻唱专辑，也想找到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哈。 哎，叮当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翻唱专辑，叫做《当我们在一起》。这个在不是在一起的在，而是再见的 再。再来一次的 在、 再 一次。全新的一批呢，是以90年代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金曲为概念。所以其实你看，很多唱功级别的歌手都会喜欢再去做一张这种金曲翻唱。其实挺费力不讨好的，因为你有一种就是说要跟原曲去做对比，但原曲已经深入人心的感觉。 所以我们俩上次化身低碳声的时候说过了啊，就是最好你对原曲有一些改变跟突破。千万不要去做那个 KTV， KTV 版本呢基本上都是拼不过原曲的。当然叮当的唱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借着最近的这个复古的大潮哈，他去追忆一下这些歌曲全部都是90年代华语乐坛当中极具代表性的金曲。比如说我们接下来马上上的这首歌曲，来听一下，听出来是哪首歌了吗？ 叮当版本《心太软》， 来感受一下。 你总是心想着他。 来自叮当的心太软，这就是应该 PD 比较欣赏的那种吧，整个从编曲到曲风到演唱的风格全部做了一个革新，好像你听了一首新歌一样的翻唱，这叫致敬。 而且呢，我觉得就算你觉得这首歌曲跟原曲可能各有千秋，但最起码他做了一些全新的尝试，而不是像我俩上次听那首歌曲 这基本上属于 KTV 里面翻唱 到底，对不对？ 所以这整张的翻唱专辑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哈，全部都是90年代的黄金金曲。 今天大家呢跟我们聊了很多感动的瞬间，我们这样，因为我们俩两首歌曲呢都过于欢乐，拉回来一点啊， 悲伤， 好好， 悲伤，赶快悲伤啊！ 来看一下， 像 Summer 说到的，本来我想了一段悲伤的电视剧，正准备给你们发的，郭PD一段穷叉叉给我整不会了。其实 PD 练习的时候唱的挺好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紧张忘词儿，加上跑调，就成了刚刚那个车祸现场。 我后来想想，车祸现场也挺好的，因为那首歌曲本身唱出来也是车祸现场，没有什么区别。唯一就是让我很不爽的是，我跟你说啊，我真的人生三十年当中，就是不太多的跑调的经历，就留在了早秀，知道吧？ Crystal 徐说，97年还是98年第一版《我的兄弟姐妹》，那个时候我还小，大过年的，一家人都在欢乐的准备大年三十的晚餐。我由于落枕，没有办法参与，就在房间里看电视。可以想象啊，大年三十我歪着脖子抱着毛巾在房间里大哭的景象。我爸妈闻讯而来，觉得怎么了？大过年的给你委屈成这样啊，哭笑不得的。 是超说呢，当然是请回答1988。哎，我安利了很多次的这部大热的剧目啊。但是他说是冬天必备神剧，入冬的时候就要需要被治愈一下。而美剧的 This Is Us， 我们这一天讲述的是三胞胎的家庭故事，有各自的成长，有家庭教育的思考，都能给人一些感动。哎，这两部剧呢，都不是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 是的，那泪落心田提到了说，大长今虽然那个时候还小啊，但是看到了长今所遭受的种种磨难，被他的那种不服输、坚韧的精神所感动了，还记得看电视剧的时候自己哭了很久。 大长今呢，大长今，我觉得当时的热度主要是正好接着超女之后， 哎，对， 当时那个宣传片就是呜啦啦呜啦啦哇哇哭啦， 不是那么唱的。你这今天是要把仅剩的听友全部都赶跑吗？吓死我！这样讲，用首好听的歌把大家拉回来。秋天西山提到的一个明星的诞生 ，A Star Is Born 啊，这首整个电影当中全都是好听的歌曲。而在结尾的时候，在大厅里面 ，Lady Gaga 出现，演唱了一首《I Will Never Love Again》，唱着唱着就突然出现了男主角在当初写这个歌弹给他听的那个场景，真的很感动。就是这首 I Will Never Love Again。 I wish I could have said goodbye. I would have said what I wanted to. Maybe even cried for you. If I knew it would be the last timeI would have broke my heart in two, trying to save a part of you. Don't wanna feel another touch. Don't wanna start another fire. Don't wanna know another kiss. No other name falling off my lips. Don't wanna give my heart away. check it, but I just won't. I'll never love again. I'll never love again. Ooh. Lady Gaga 在我心目当中的证明一曲，就是因为这首歌曲。 当时这个电影火热的时候，哎，我们每次分享的都是他跟男主角就 Lady Gaga 跟 Bradley Cooper 演唱的那首，但那首就过于悲伤了，因为本来电影讲述的就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比悲伤更悲伤的 是，这首也很悲伤啊。李丽丽也推荐了，说之前的时候静宇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啊，就是 Henry 啊，刘宪华，还有跟鬼怪的女主角金高银，大家以前都知道他是一个演员，就没有想到他们有一个音乐节目，就是那种旅行音乐类的，让大家来现场的即兴去搭档，哇，他们两个人搭出来的那版就是也是这个I will never love again 也非常的好听，在网上可以找得到。 有 Lady Gaga 唱的好吗？ 不一样的风格，这就是一个 就没敢评价， 就是一个小女孩，就是浅浅的唱，但是呢 Lady Gaga 就是感觉整个用恢宏的声音气场把你包裹起来的感觉。 这首歌曲彻底的就是把我他从他的 poker face 变成了现在这种感觉啊。确实我觉得人的 poker face 是几十年前的事，好吧， 哎，是人家出道的金曲了，当时超火，好吧，比这首歌还 要火一点，我知道那当然了， 对对对，所以呢就说这个我觉得人还是需要成长的，但是每个人呢可能在记忆点当中那些点呢感动你的瞬间，我觉得刚才他说的成长也是一种哈。胖胖的傻一说呢，他最喜欢的是大话西游当中的仙女奇缘，当幸福来敲门，阿甘正传，还有呢就是我的大叔，女主太丧了跟自己差不多，最近有一部叫我的大叔吗？ 不知道 这怎么跟咱俩刚才那首老爹这么配的哈。 子期说滚蛋吧肿瘤君这部电影确实也让我感动落泪了，他说特别感动于主人公的乐观善良，也气愤于老天对于他的不公，其实当时我发现了，我总结出来我基本上比较习惯落泪的几个点其实都关于亲情的，就是当白百合当时是女主角嘛，躺在床上跟她妈妈说那段话的时候，我突然就受不了了。 是，但是我跟你呢稍微有点不一样，我有的时候呢看到他们的这种家族氛围，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想落泪的冲动，比如说我上次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小偷家族》当中的《故乡》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小偷家族》这部电影呢，确实呢，就是有一种笑中带泪，而且呢，确实为什么《失之愈合》就能拍出这样的影片呢？ 那李健为什么唱出这么感人的歌曲呢？ 那我们听听看吧。 朝雨无飘，那一座山，波光摇雨而又弯弯小溪，我的故乡在远方，又在我梦里，回忆起朋友们今在何方。故乡的山林悠悠气息，父亲母亲在远方，又在我梦里，何时能再见到想念的你。故乡的山里有 心，父亲母亲在远方，又在我梦里，何时能再见到深爱的你。 每次说到感动的瞬间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李健的音乐只要一出，其实就是那种感动本动， 但是在感动当中又带给你一丝希望的感觉，告诉你不要一直沉浸在悲伤的情绪当中， 是 还是要有更多的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未来的生活。 嗯，我觉得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到了这么多次影视剧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感动的瞬间，在生活当中可能感动你的事情很多，但是我觉得在影视剧当中你可能再次去释放这样一种感动的瞬间哈。 加油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所以接下来我要有问题来问静宇了。 嗯， 今天呢这么多感动的瞬间，会让你想起哪些你嚎啕大哭、准备嚎啕大哭的片段吗？ 哎呀，嚎啕大哭的片段今天已经分享了好多在电影院当中了，但是也跟大家说了，因为包场嘛，啊，不能说是自己包场，就是当时那个电影确实我们可能去看的时间比较早，就只有我们自己，所以呢，相对来讲不要在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之下。说实话，有的时候在电影院当中，我有看到别人控制不住嚎啕大哭的时候，我吧就心情很复杂，我一方面很同情他，知道他需要情绪宣泄，但另一方面觉得这样的方式确实有点不文明，会打扰到别人。 总体来说呢，我是看别人接电话的时候会比较讨厌，但是真的别人哭起来，尤其他一般哭的时候吧，往往是那个剧情比较激动的时候，你反而觉得这个音效还挺好的，就有一种大家都一起这种感觉的这种瞬间啊。 哎，今天有很多的朋友都过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感动到自己的一些影视剧当中的片段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最近在闹剧荒，能不能给我们推一个推送呢？今天的小耳朵们推荐的，回去之后啊，让大佐抓紧时间给大家做一期推送，看看这些感动大家、赚足大家眼泪的影视剧都有哪些呢？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券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虽然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节目，但我们的听友啊，真的是不用刻意的往这边靠。今天呢，大家很多的回复当中，其实都加上了当时感动到他们的影视剧当中的配乐。确实，那个歌曲一起来的时候，整个烘托的气氛就让人感觉特别想要去落泪。比如说，像郝先生提到说，张靓颖《夜宴》当中，我用所有报答爱的那个声音一起，哎呀，整个人感觉被电麻了一样，眼泪就嗖的下来了。 跟你一样啊，每次呢，我听到这段旋律的时候呢，又想起了当年99年去看这个。当时周星驰的那部电影的一种感觉，喜剧之王哈，所以呢，我觉得用这首歌曲《Candy Kisses》来作为今天的 Goodbye 的一首歌曲，怎么说呢？这首歌曲还带点坚强的感动的力量，对不对啊？ 也中和一下今天悲伤的氛围啊！上班路上要开心。 是的，那我是郭鹏， 我是静宇，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拜 拜拜。 谁比你更重要？你眉毛一挑，世界地动天摇 ，And baby。All my candy kisses, I give them to you. Oh, 我的心为你在跳。你一点骄傲就把我讨恼，刚刚好不多不少，你把我踢倒，好想被你拥抱，头脑正是泡泡，快要失去。